咁但係而家呢一個階段咧，你不能夠作準嘅喎，係嘛？因為而家講緊日日爆緊嘅百幾、二百幾、三百幾，如果再落都係咁咧，就真係好快嚇，即係嗰個確診數字係不斷咁樣上升嘅嚇。咁所以而家即係喺呢個即係衞福局嚟講咧，即係非常之緊張啦，係咪？呢個指揮中心陳時中嚇。即係當然就要俾人鬧啦！我啱喺 YouTube 見到，唔係喺 Facebook 見到一段片咧，就係呢個館長好出名啊！呢個啊好巴閉啊！佢有好多間健身院噶嘛，佢話而家佢起碼損失係1000萬，咁你可唔可以俾我講兩句説話先？啊，我支持民進黨嘅，不過我都要講兩句咁啊！咁你政府點先？係咪你賠先？唉，即係而家去到呢個地步，講呢啲有咩意義咧？請問係咪？咁而家實際上咁，如果唔係個政府想噶嘛？咁當然，即係而家檢討落嚟係發現係出現啲漏洞嘅，喺防堵疫情裏邊嗰個策略咧係即係破功嘅所謂係嘛？所以同樣係醫生啦嚇，呢、這個即係柯文哲啦，台北市市長就話：而家再做呢個所謂疫調已經行唔通啦，去揾啲人嘅足跡係咪？即係疫症調查啊！即係一直以來都係咁嘅啊！咁一路跟，佢而家都冇用嘅。而家係大家要即係疊埋心水，係嘛？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戴口罩、洗手，係嘛？唔好出街。然後咧有一個心理準備，要同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病啊，呢一個疫症，呢個瘟疫啊！你要同佢唔係共存亡，因為佢唔會亡嘅，屌咧係你亡嘅啫，係咪？呢個病或者呢個疫症佢係唔會消滅嘅，所以點解而家呢個階段就係要種疫苗，係咪？當啲疫苗全部即係話大家都接種疫苗嘅時候，佢呢個咧就變咗一個流行病嚟嘅，係咪？所以冇得完嘅，基本上係咪？咁而家就係如果啲疫苗靠唔住。喂，好似香港咁種疫苗死幾廿人，係嘛？咁咪大禍啦，係嘛？咁所以如果啲疫苗 OK 嘅，係嘛？譬如美國嗱，而家佢嗰個確診數字即係下降得好犀利嘅，就因為佢已經超過1億幾人去種咗疫苗噶啦，打咗兩針添，係嘛？咁然後佢嗰啲疫苗咧，即係有副作用嘅，但係個影響係好似冇咁大嘅，係嘛？咁反為咧，印度就爆到七彩，係嘛？即係你呢個疫情，大家點估計到啫？好多人係嘛？如果你唔係跌埋心水同佢即係共生啊，就唔係共存亡嘅話，咁你有排愁嘅喎，成個生活秩序係嘛？即係嗰個社會流動全部斷嘅喎，係嘛？跟住經濟就大禍嘅咯喎，係嘛？咁所以而家就大家會依賴嗰、那個即係嗰個疫苗咯，係嘛？咁即係等於我哋打。細個時候打嗰啲麻疹啊、德國麻疹嘅疫苗啊、肝炎嘅疫苗啊，係咪？咁喂，感冒咪即變咗咪流行性感冒，一年都死幾千人㗎，係咪？咁舊年到而家呢一個武漢肺炎係咪？都係喺香港就即係死得少啲啦，係咪？但係全世界嚟講，喂都好恐怖喎、啊，係咪先？係嘛？嗰條數都好襟計喎，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台灣而家嘅情況咧，即係而家都要睇咯，跟住落嚟係嘛？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啲在野黨，你當然要鞭策個政府啦，當然又要檢討啦，係嘛？你喺防堵嘅時候出咗啲咩漏洞啊？係咪？咁呢啲係即係必要嘅，咁但係亦都無需要即係話去到一個地步就話一間有邊個負責邊個負責？喂，唔係唔要負責啊！咁你陳時中其實佢都做得幾好噶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咧。到你檢討有嗰個漏洞嘅時候咧，都係一樣要負責噶啦，係咪？係嘛？咁你個倒疫係出現咗漏洞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個柯文哲嗰個講法都啱嘅。你而家即係專注喺個疫調嗰度都冇意思噶啦，基本上係係嘛？因為佢即係嗰個本土感染係進一步擴大啊，呢個即係好有問題嘅啊。咁當然啦，即係你由華航嗰度嚟，係咪？就係真係由華個總喺嗰度嚟，係咪？咁嗰度係點解你嗰間酒店，喂住客同要檢疫嘅住埋一齊嘅喎，啊喺機場嘅， 咁呢個咪漏洞啊，係嘛？好，又休息一陣先。